一个民警同志哦，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我猛然 陶飞生同志。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谁？ 一个老师傅， 老师傅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啊，谁呀？ 这是一模范和尚。 和尚？哪位？ 这鲁智深。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哦，平时靠思想教育， 这会儿呢？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你行吗？ 行妈呀！啊，您把那行字去了。 对了，就剩喊妈了。 啊，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哦，你行？ 当然行了。哦，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你还会 武术？ 咱还练过？ 那当然是了。哦，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大喊了一声。哎，开！嘿， 这是砸石碑呢。啊，练气功那个？ 什么叫练气功啊？ 那得干嘛呢？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哎， 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哎呀， 这可是个经验呢。 经验， 同志们，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那怎么办？ 您就给他来这手。啊， 这管什么呀？啊，这管什么呀？ 这有三大好处。 什么好处？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第二，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第三， 喊喊附近的街坊。 怎么样？多好啊！ 就是，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这叫 一阿三德， 那叫一举三得。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对了，忘这茬了。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他又说了， 说什么？ 怎么着，哥们儿？你到底让不让？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玩命？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说得好， 是不是啊？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那你呢？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好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怎么着？ 这脑子掉地下了。 好极了！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怎么了？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哇！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怎么回事？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对， 好不好？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送交公安局 捉拿归案。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这么回事啊？ 对了， 那坏人呢？ 判他5年徒刑， 完全应该。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干嘛去？ 我得说说他， 教育教育。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就是啊， 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对，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是不是啊？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加上我放你，我帮助你。父母的事你甭管，是不是啊？ 你认识他弟弟？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怎么这么熟啊？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儿说相声啊。 哦，对，我哥哥呀。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作的相声《见义勇为》，这段相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侯耀文说的一阿三德，面对歹徒大叫一声啊，有三个好处。一来呢是灭灭对方的锐气，二来壮壮自己的胆子，三来喊喊附近的街坊。再比如侯耀文说自己抡圆了抽了歹徒一个大嘴巴，把左边的脸皮抽下来一层，一反手，嘿，贴在了右边的脸上。这下可好，让这个歹徒一边不要脸，是一边二皮脸。这句话也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用语了。侯耀文表演的歌颂相声就是这样，风格独特，总让人们在欣赏相声的过程当中忘了去区别这究竟是歌颂相声还是讽刺相声。说完了这些有关侯耀文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欢带来的这首好汉歌。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参北斗啊，身在天高一万九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会走啊，